什么好像又联系，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 讲起老歌呢，有很多首老歌佩佩都很喜欢，但是特别喜爱这一首，可以用叫做最爱来形容了。这一首歌詹小平主唱的《忘不了的你》。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分，听着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赏梨，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今日子就来到三月的六号了，农历就是这个正月廿三。嗯，咁啊，出边咧都仍然系落住呢个毛毛细雨啦，啊，有种春天嘅感觉啦。啊，我唔知你中唔中意春天啊？我真系麻麻地啊，因为咧春天咧就即潮湿啦，周围啲嘢好似黐黐立立咁，咁啊啲风湿报告就会走晒出嚟啦，即系唔系呢度冤痛咧就嗰度冤痛啦。咁啊，佩佩本身啲头发咧就挛挛地嘅，哇，真系好难打理啊，所以。嗯，不过春天是一个即是叫做万物重生的一个的天气啦，亦都出面亦都见到即是有些花就盛放啦，都是好的，尤其是呢即是过去一年呢即是太麻麻地啦，是吧，咁今年呢由春天开始我们有春天的新希望嘛，是吧。接着我们有王菲言欧阳菲恩好时光啊。 好时光暖洋洋，花儿香，游子长，正日里辛苦应用，今身上的不长，你吹的我歌 心里话。 前排咧喺电视机咧就睇到呢一套嘅电影啊，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呢一首歌咧《Unchanged Melody》啊？咁啊，当然呢一个系国语版嘅版本啦。咁啊，就系啊林竹君嘅《一曲难忘》。咁啊，讲紧咧呢一套《Unchanged Melody》嗰个电影啊，唔知道啊记唔记得咧？就系呢个人鬼情未了啊！即系好耐冇睇，又觉得几好睇，就系唔系讲笑。呢啲经典嘅作品咧，真系百睇不厌啊！跟住我哋有佩佩出场，唔系我啊，佢姓董。 正月呀，十五是元宵。 那龙场不见狼。 我哋有电影来自多情河的插曲《小妹妹的心》，有董培培的歌声。好，咁就讲下天气预测先。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沿岸是有雾的，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2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有雾啦，同埋有几阵骤雨嘅。明日至下周中期早上系稍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0%。该说我的要虚文啊。 当蜜铜锣那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鲜花还要出钱来聘娶他，为了要将近1000元，那汽车赛跑也参加，他打不到电话给罗娜，就吩咐他妈妈接些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办完事情就来看他。昨晚就开车去参加，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比赛开始道路滑，那飞车如电真可怕，汤米的车翻了3下，怎样出意外没法查，当他们把他拉出来，他说出最后这几句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这意外震撼了罗娜，可怜他眼泪如雨下，虽然汤米已不在了，他云云还听见汤米的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告诉他我爱他。 还记得以前跟大哥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成日都说，舒云这个名字真是千祈不要星期三或者星期六，有时是礼拜日就播，即播他的歌，个名字真是吓怕人。舒云的这首歌《高苏罗娜我爱她》。 Yeah. 李丽华姐姐的呢一首《小喇叭》。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水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时更悲哀。爱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的花，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 我哋有毛美玲嘅歌声，多少柔情，多少泪啊！仲有少少时间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单车安全小贴士啊！咁啊，讲紧即系路面上面好多时候咧，都会见到好多朋友仔咧会踩单车。不过喺踩单车之前咧，其实要着啱衫。咩叫着啱衫呢？如果太过阔袍大袖嘅裤脚啊，或者系啲比较长嘅鞋带咧，都系好容易棘住条车链，令到你跌倒嘅。咁所以咧，呢啲嘅衫咧，或者呢啲嘅鞋带咧，就即系尽量避免啦，最好唔好用添。咁所以咧，应该系即系着翻啲紧身啲嘅衫，同埋咧鞋带咧，尽量系可以绑得短啲，有咁短得咁短啊，或者冇鞋带嘅鞋就最好啦。咁同时咧，都应该要确保咧已经带上保护装备，例如头盔啦，或者系护垫等等咧，都可以减低咧如果意外嘅时候咧受伤嘅机会嘅。好啦，晚个钟呢又好快到五点半钟啦。咁听老歌又听到呢一度为止啦。咁想听老歌又要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啦。不过呢个时候呢，当然啦，梗係听呢一个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返嚟之后继续钱佩佩清晨上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47人发起或参与旧年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律政司寻日撤销复核杨雪莹、刘伟聪、吕志恒、林景南的保释决定，4人已经获准保释。高等法院今早将会开庭处理其余11名原本获准保释的被告有关律政司的复核聆讯。11名被告包括郑达雄、彭卓奇、何启明、黄碧云、谭文豪、施德来、张可心、伍建伟、郭家麒、柯耀林和李宇顺。另外有24名被告就保释被拒的决定提出上诉，今个月12日在高等法院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完全尊重中央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主导权，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完善选举制度是要达至爱国者治港，只要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不搞破坏等，都是爱国者。有份促成新增5个超级区议会议席的时任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指出，如果最终取消5个超区议席，有如民主倒退。又认为如果民主派在日后的选举无胜算，就不应该参加，否则会成为政治花瓶。

好，生日痛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三十七分，听紧嘅咧有清晨爽利节目啊，咁啊当然啦，今朝早咧就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咧就系落住毛毛细雨嘅天气，所以谂起呢首歌。好中意好中意嘅呢一首《春雨幻道》，我哋有欣妮姐姐嘅歌声。 情情怨怨在春雨里，愁愁恨恨在弯道边，遥目到风光似冰霜，难断春雨蜜绵绵，频频笑笑在春雨里，明明离离在弯道边，断石分金光成情伤，难断心里恨绵绵。春雨里，明明离离，你却弯道边，独剩凄风吹冷滚蛋，陪伴那春雨蜜绵绵。 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他即使有弱点，却愿和我跨步走前，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一次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晦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不必借怨命运不幸，爱可不是怜悯。若星辰，彼此欣赏纵陌生，终于也走近。哭声飘过夜深，再度撩起失落心神。心偷偷给你着紧，祝福这心。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一次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晦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不必借怨命运不幸，爱可不是怜悯。孤单的心爱的只是我，我却爱他一个人，无缘留下缺憾。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一次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 昨晚做节目嘅时候咧，我就播咗潘粤云嘅呢一首嘅同曲异词嘅歌曲啊嘛，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咁所以广东话版本都会今日拣嚟送俾大家，有 Logi 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最爱的人可能系你嘅伴侣啦，你嘅朋友啦，你嘅情人啦，你嘅仔女啦，或者你嘅父母都未定嘅。咁啊，边一个都好啦，最紧要真系出心去爱佢，无论佢喺咪你身边都 OK 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即系湿湿立立咧，真系。如果听住节目咧，觉得自己硬系觉得周身唔舒服咁样话咧，起身一路听住我 听住歌咧，一路做啊早操运动，因为呢啲咁湿湿立立日子真系好辛苦。好啦，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沿岸有雾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啊。展望明日初时系有雾，同埋有几阵骤雨。听日同埋下周中期早上稍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啊。联播咗一段时间，有一啲歌咧，啊，好耐冇播啊！配配其中一首好中意、好中意嘅歌，播放率都极高嘅呢一首，陈秋霞《夜温柔》。 天边朗月照凡尘，凉风轻轻送白云，情如凉夜。害怕见到乱纷纷，天边朗月照谁人？凡间只照爱人，情如明月照心里，活起心内我。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转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90米，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00米，有雾。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96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41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5， 日元 108.42，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266，人民幣 6.498， 英磅對美元 1.383， 歐元對美元 1.191， 澳元對美元 0.76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6。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700.86 美元，賣出 1701.6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戏剧大师班主持邓树荣，戏剧工作室艺术总监邓树荣。 舞台一直话， 英国嘅导演彼得布力克。英文叫 Peter Brook 啦，佢就话咧，我可以将任何一个空嘅地方都称之为一个舞台。咁嘅意思其实系咩咧？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 《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爽利》，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3月6号啊，农历咧就系正月23嘅。咁啊，听紧嘅咧就有佩佩喺今朝早呢个时段陪伴你啦。嚟到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你会唔会朝头早咧都好似佩佩咁咧，都会打下乞嗤咧？佩佩细个嘅时候真系成日打嘅，咁大咗咧就好啲啦，即系有改善啊。咁当然身体强壮咗咧就改善啦。咁但系咧好多朋友咧鼻敏感呢个症状咧就一直陪伴住成长噶。咁会唔会你都系其中一份子咧？会唔会都觉得都好滋扰？就算唔滋扰都好啦，我都觉得咧系即可能咧就包到一台都系云吞，系嘛？咁即系究竟点样可以控制得好啲啦，又或者点样可以舒缓下咧？一阵间咧就听下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 首歌翻嚟咧，就会请佢出场。继续咧，我哋带嚟有陈美玲呢一个好叻嘅妈妈，唱歌当然都好叻啦。愿君真爱不丧气。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之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陪伴身边咧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啦、啊！ 早晨，大家好。 系啊，梁医生啊，我唔知咧，阿芝，哇，我佩佩细个嘅时候咧，真系朝头早每朝咧都起码打50个乞嗤嘅。咁啊，嗰阵时咧，医生就话我咧就有鼻敏感。谂起咧呢样嘢，我都好惊。其实香港好多嘅朋友仔咧都有呢个问题，有呢个困扰嘅噃。 系啊，鼻敏感咧，其实都系同呢个所谓即系。个季节有直接关系嘅，其实有两个季节，我哋通常会见到常见啲敏感情况就系秋天开始嘅时候啦，第一个咧就春天，即系转呢两个季节咧，由冬转春同又系夏天转秋天咧，都系容易啲嘅。咁点解咁咧吓？咁因为咧由夏天转秋天咧，就系话我哋突然间干咗。乾咗啲微粒就會多咗啦，係咪？啲塵粒咧就會喺空氣度會飛得快啲，飛得快啲去咗邊度啊？去周圍去啦，其中我哋呼吸就吸咗落去我哋鼻膜嗰度，喺個鼻膜嗰度會刺激到個鼻膜咧，就會敏感人士容易會有敏感啦，容易打乞嗤啊。咁調翻就春天啦，春天係天氣開始，而家開始啦，潮濕啦，係咪？即係雖然有時凍啦，但係佢又凍啦又熱啦，咁咧就係話我哋有時又凍，有時又熱喎。咁咧，嗰个唔稳定嘅天气咧，对一啲我哋有鼻黏膜敏感嘅人士咧，咁佢就容易引发头先啊佩佩咁讲，就话点解打乞嗤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咁啊，好多人都有嘅，由细蚊仔会常见啲啦吓。 系啊，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每朝早都包云吞包到咧不得了嘅。咁但系我见有好多哥哥姐姐咧，你唔好话即系就系细路仔，有时哥哥姐姐咧，好似一路由细到大都系个鼻好唔舒服咁样噶、哦。咁点算啊？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减低佢唔好打咁多乞嗤，或者唔好流出鼻水长流咧？ 其实咧就哥哥姐姐咧，就好多时我接触嘅咧系好多时佢唔系打乞嗤嘅。佢哋话吓医生。点解会我成日都痰嘅？ 系 咳啊， 系 啊，咁佢明明都唔系嗰啲即系慢咗肺病啊，唔系吸烟啊，应该唔会有所谓即系多痰啊咳嗰啲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咧，即系鼻敏感嘅人士。不过咧，佢同即系个鼻已经咁多年长年累月，去到80岁咧，佢个鼻咧就唔打一支啦，就反而咧佢系会有一啲嘅分泌物啊。分泌物咧就系、是、我哋喺个喉咙。即系唔向前啊，唔流鼻出嚟，流向后边。因为咧，佢开始咧，其实嗰啲鼻嘅黏膜咧都硬化咗啦，系咪？咁咧反而佢后鼻咽嘅部分嗰啲即系敏感会存在嘅时候咧，佢啲分泌物咧就经过个喉咙落咗去边度？通常咧落咗去个肺嗰度噶。吓、啊，我哋唔吞嘅话，好多时咧就肺嗰度。咁朝起身啊，咁朝起身就会咳啊。咁好多时咧就系、是、其实咧。因为瞓嗰阵时咧，嗰啲即系分泌物啊、鼻涕咧，就慢慢流落去，跟住咧就会咳咁。咁呢咧就系、是、好多时咧就以为佢系个气管问题，其实唔气管问题啊。好多人都以为啊，我咳，咁你个咳嘅源头边度咧？其实敏感嚟嘅。 咁点样可以舒缓咧？系咪戴个口罩会好啲啊？定系饮多啲水会好啲咧？ 咁饮水系啦，当然咧就我哋而家比较。经过2020年呢个新冠肺炎之后，大家屋企系点啊？干净好多噶啦， 系冇错。同埋呢个口罩有上皮啊嘛， 又买咩咧？空气清新机， 冇错， 我屋企都有噶。咁你屋企而家呢个时候咧，就会有抽湿机，有啲抽湿连空气清新嘅，咁咪嗰啲咪好啲咯。即系话我哋会保持个屋企咧，就少啲呢啲嘅微尘，即系我哋呢个所谓个。过滤得好啲啊，咁所以呢个咧都比例上系好咗嘅进步，就话我哋个环境控制啦，咁当然毛啊、尘咧嗰啲要预防啦，咁但系好多时咧都唔系话100%好嘅，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咧？可以有一样嘢，无论细蚊仔、中年人或者老年人都啱嘅咧，就是、洗鼻。 点样洗啊？真系用水洗，定系点样用咩方法洗啊？ 用生理盐水啦，其实可以买一啲生理盐水，然之后引个针筒咁接落去个鼻嗰度，然之后等佢流翻出嚟。通常点做咧？就会教啲朋友咧，其实就话买个针筒啦，就用啲生理盐水，唔系好贵嘅生理盐水，买一包嗰啲100毫升嗰啲咁，咁咧就喷落鼻哥度，等佢流翻出嚟，向前，呼向前边，等你。就是话我哋点解要用呢个咁嘅方法呢？因为我哋就系话嗰个啲微粒喺嗰个鼻嗰度咧，去引起刺激，咁我哋洗咧就洗咗嗰啲污垢出嚟。 咁即係嗰個鼻腔裏面嗰個即係敏感程度會減少啦。咁多人市面上而家有啲即係新啲嘅直情係洗鼻水，咁多人呢一分錢一分貨啦，咁你而家係話洗鼻水佢貴好多喎，係咪？ 冇錯啊， 一樽可能講緊幾十蚊喎，可能洗即係十次二十次就洗曬咁啊，好簡單啊，佢好即係你唔使諗啊，咁啊擠落去，咁啊流翻出嚟，咁啊好好喎，咁當然大家慳住荷包咧，其實好簡單，買生理鹽水，跟住揾個針筒咧，就呢樣咧就比較慳皮族，咁都做得到。 針筒係咪即係話你講緊細路仔食藥嗰啲食藥針筒？ 係啊，類似嗰啲得㗎啦，嚇、啊！即係我諗你用一個都係五 cc 嗰類嘅針筒咁樣，即係輕輕噴落去，噴去鼻嗰度，然之後等佢流翻向前流翻出嚟，唔好吸落去喎。啊咁你就洗翻出嚟就已經可以噶啦。 嗯。 咁如果嚴重咁咪睇醫生啦，睇醫生有唔同方法咧，有收鼻水藥物啦，即係噴鼻嘅收鼻水藥物。不過你大家記住，哇，好有效！啲收鼻水藥物一噴完就冇嘅，咁你就唔好成日用喎。有啲專為收鼻水嘅藥物咧，其實就係有少少會啲血管等佢收窄嘅。 嗯。 咁所以咧，長期用咧，就反而咧可能會令到個鼻膜咧就係、是。有問題嘅，咁呢啲咧就係只可以用係嚴重嗰陣時，好緊要啦。咁我會噴鼻，都係好多時咧，都係限於著我五至七日啦。咁當然另一類咧就係話我哋抗敏用嘅，抗敏用嘅一啲嘅鼻水藥物，通常有一啲輕度嘅類固醇嘅類別喺度。咁呢個當然咧就由醫生睇完啦，那個 OK 咁可以用啦。咁呢啲好多時咧，因為個類固醇都唔係好高嘅，等佢可以用嘅時間可能都一兩個月都可以，就係話嚴重嗰個季節嗰陣時可以用啦。咁更加嚴重咧，就可能要去做手術啊，即係話個鼻嗰、那個即係黏膜裏面有即係適當要切除部分咧。咁呢啲都一啲嘅情況可以做啊。 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当然啦，一鼻水长流嘅时候咧，就最中意咧揾两条厕纸啊塞住佢啦，咁等佢唔好流落嚟。咁其实系咪唔好嘅咧？ 咁呢个唔好嘅方法嚟嘅，我哋都见到即系我哋中国人好习惯撩鼻啦， 系冇错。 咁啊撩鼻好容易流鼻血嘅，因为咧少损咗佢。咁呢个咧，其实我哋都系即系适量地咧，佢流出嚟嗰阵时候就索咗佢 OK 嘅啦。咁即系。即係擤鼻涕又唔好擤得太大力，我見到好多人都擤好大力鼻涕咧。咁呢個咧，其實有啲時候咧就會影響到。其實鼻敏感人士最驚係咩啊？ 最驚就係鼻水長流咯，頭痛咯，流到。 嚇、啊！仲有有時咧就係、有關鼻竇炎方面啦。 啊，係啊，係啊，係啊！有時咧真係嚴重到咧，啲人就問：究竟你係咪有鼻竇炎啊？有時咧可能滲到咧，可能嗰啲鼻涕係有唔同嘅顏色出咗嚟嘅時候，就自己喺度驚啦。 係鼻敏感人士係比較容易有鼻竇炎嘅，因為咧其實黏膜膨脹塞住咗，即係鼻竇基本上咧佢有一啲分泌物會係自然地會喺翻嗰個。鼻嗰度走翻出嚟，咁但系佢塞住咗个窿咧，咁佢咪出唔到嚟咯。咁所以鼻敏感人士比较容易有鼻窦炎嘅发生啦。咁另外咧，即系话我哋亦都会塞住个所谓耳管啊，唔通啦。 系，因为七孔系摆埋一齐噶嘛，系咪互通噶嘛？ 耳管会通个鼻耳管系通啊嘛，即系话会塞啊。咁塞咁嘅唔好处咧，就话塞咗嘅话，就话我哋有啲分泌物又喺嗰度躝咗上去嗰、那个。耳仔里面啊，中耳炎嘅机会比较高。喺呢一方面咧，其实个鼻敏感人士咧，点解做一啲预防啊？去等佢唔会严重咧，其实都系一个令到我哋可能有即系鼻窦炎啊，或者一啲嘅中耳炎啊。咁所以严重我哋都可能要食药啊，系嘛？有啲敏感药啊，而家你喺啲巴士广告见到啊，呢啲止过敏药啊，揸车得嘅药物。咁呢啲药物咧，就可以收到嘅。鼻水去嘅。 不过当然啦，你话所有嘅药物咧，都最好系经医生咧就处方啦，因为始终你话买成药嘅，可能未必啱你嘅，同埋咧即系可能都会有一啲一定嘅风险喺度咯。咁尤其是哥哥姐姐啦，因为唔知嗰啲药对于你本身喺个身体上面可能有其他嘅反应都未定嘅。嗱，我又有另外一个方法嘅，我细个嘅时候咧个鼻如果有唔舒服鼻塞嘅时候咧，我最中意搽薄荷膏噶啦，咁又系咪有帮助嘅咧？ 有，而家市面上我哋都好多时啊通鼻啊嘛，呢啲通鼻嘅薄荷膏系有啲通鼻啊，同埋咧多人即系严重嘅时候，我哋有啲精气啊，咁都帮助到嘅。 咁多闻都冇问题噶，嗬？ 冇問題嘅，聞下都冇問題。唔好太唔可以唔好變咗上個人咁啊！咁啊，哥哥姐姐都見用過好多俾佢啲仔女啊，同啲孫噶啦，咁係咪？ 係啊，同埋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好興即係將個薄荷膏咧就係、是、搽喺個心口嗰度嘅，咁啊祝慶佢咧，咁就令到你個呼吸可以暢順啲咁樣嘅。 嗯，係，咁有啲味道咧，其實有個刺激喺度啦。咁其實我哋中國人好多。咩油啊，咩膏啊，都有呢样嘅作用喺度嘅。 嗯，最紧要咧，嗰样嘢唔好对你有敏感啦。由你如果搽咗之后都觉得舒服嘅，咁可以就适量地使用啦，系嘛？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万峰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到噃，好冇？ 好啊， 拜拜。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六分，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告一个段落啦。听紧嘅咧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啊。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将会系下个星期五同样时间清晨爽利再见啦。临走之前再提提你，室外温二十度，相对湿度95%，约定未？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红颜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